以副总编辑丁纽环为团长的越南人民报社代表团11月3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